闯入医院开火，又掉手榴弹。有目击者话听到至少两下爆炸声，之后有人开枪，枪手同安全部队搏火几个钟头，最终被击毙。医院部分范围由无国界医生营运，部分员工是外国人。一名逃离现场的医生说，事发的时候大约有180人在医院内，安全部队救出大约100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230点，升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21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2，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66美元，卖出1,705.1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黄蜂。在晚上10点，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同奖。 宇多田光，宇多田光。 银奖 ，The Waves。 金奖 ，United Kenji 米津玄师。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Hal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明年再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10:08嚟到5月12号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星期二晚咧，我哋当然有 Nanny 喺度啦。 Hello， 咁啊，直播室咧仲有 Molly 同埋 Kitty 嘅。 我哋今日终于三位一体又合体啦。 我哋唔使探监咁样隔住块玻璃， 唔使讲电话啦。 系啊。咁啊，呢排疫情就好似即系缓和咗啲啦。 系啊，但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 系啊，不过我见大家都好似即系多咗出。冻啦，即系可能少啲话留喺屋企。 我觉得街多咗车咯， 多咗车啊，多咗人食饭。 系啊，咁、啊、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小心，保持卫生啦。咁、啊、希望个疫情真系快啲完全过去，咁大家就可以回复正常啦。 系，同埋咧，我见大家咧，即系系嘅，即系我觉得可以有少少松懈，但系少少好，不要太多。我见到好多人已经唔戴口罩出街， 太危险啦。 我都觉啊，即系我觉得可能即系你做运动啊嗰啲嘅时候咧，会辛苦嘅，都明嘅、嗯。但系我见系有啲喺街度行紧街，可能喺即系可能买完餸揸住啲餸啊嗰啲、嗯，又或者揸住个电话喺条街度倾嘅啫。咁、嗯、其实如果你即系就咁去行个街买个餸或者揸住个电话嘅时候，你倾偈嘅时候，你唔系好辛苦嘅啫嘛。咁点解你唔戴翻口罩咧？ 嗰日先惨啦，买完一大袋嘢，跟住翻屋企坏 lift。 吓、啊啊，你住几多楼啊？ 我好彩住六楼啫、哦，都仲行到唔系太辛苦，我真系停咗两次唞一唞咁咯。系啊，个乡话啱啱坏啫嘛，系话你早五分钟都未坏啊咁。 唔系咁都好彩，唔系你搭景嗰时坏嘛。 啊，真系好辛苦，戴住个口罩行楼梯系好辛苦噶、嗯。原来我又唔敢除咗去啦，因为你唔知道个空气有冇弥漫咗啲细菌噶嘛、 嗯。哦，上个礼拜已经上讲，不过上个礼拜因为我系用电话，我睇到你张相，我想我妞妞个口罩好靓啊， 是啊 深蓝色，即系第一次见咗 你，我以为系喺朋友屋企攞噶， 系、 哦、 啊，佢话强抢翻嚟， 我强抢翻嚟噶，叫朋友咦咁靓嘅咧，跟住就伸只手落去个盒度拿咗一扎， 拿咗一扎， 系啦，唔理咁多，即刻带走。 好靓喎，呢个真 系啊！我朋友好多好靓颜色嘅口罩啊，有桃红色啦、橙色啦，乜都有啊。 哦 系啊，但我又唔知去边度买，我又唔记得问佢，我就系强抢咗一扎咯。系，我攞得最多就系蓝色啦， 最好衬。 系啊，上次都有听众话我嘅口罩好靓， 系啊， 靓啊，系啊。 系，但系咧，头先咧就话电梯你个 lift 坏咗啦，系、嗯、啦，行咗六层楼啦， 系啊， 系辛唔辛苦？ 我行到、啊， 我想问、 啊，可能呢排瘦咗，莫莉。我上次 challenge 你呢个 换 食疗程三日，你开始咗未啊？ 我嚟报告下先。 开始咗，就系、是、想讲俾你听，如果而家嘅我真系行唔到，因为我行三楼上我哋 office 咧，我都觉得好攰。因为话说咩事呢，就 系 头先大家都讲啦，咁我接受咗 Leo Leo 嘅挑战。 系啊， 咁但系就唔系七日嘅，就三日嘅 啫。Just in case 上个礼拜冇听嘅朋友咧，我哋 recap 下啦，因为我就进行咗一个七日嘅换食疗程，即系类似人哋嗰啲断食或者辟谷咁。咁就我就瘦咗几磅嘅，咁觉得身体嘅指标咧、健康指标都全部向好发展嘅，咁、我就所以 challenge 上莫莉啦，咁我叫莫莉唔使七日咁多，俾三日去试啫，系啦。 即系我觉得无论系咪真系减肥成功都好啦，我觉得排毒都系件好事， 因为身体健康咗系好啲啦，减肥系第二样排位嚟嘅喺我角度。 同埋我呢卅几年我冇试过咁样去排毒啊嘛，我亦都深信饮咁多水咧，系真系可以令自己嗰个身体嘅毒素系会降低或者排走 嘅。飲水其實都是有益的，不過量的話 是啊。咁跟住咧，我好想講咧，就係 suppose 咧，我好似上個禮拜都講嘅，我就禮拜日開始我呢個斷食， 日一二啊嘛，諗住禮拜二就見到 咧咧， 我承認。我自己唔夠堅定，我成日都話我不嬲唔夠堅定，我俾一個朋友睡咗去打邊爐， 即係星期日去咗打邊爐，即係未開始啦。 當日開始咗嘅， 咁而家唔計啦， 即係唔計啦，你開始咗已經前功盡棄啦嗰一日。 所以就而家騰翻去就變咗我今次呢個三日嘅挑戰就 係 聽日先至完結啦。 哦，即係一二三，咁而家過咗琴日一日啦，今日都差唔多第二日完啦，你有咩感覺咧？ 嗱，我想講咧，我第一日嘅時候咧係真係的而且確。好神奇地不是太有肚饿嘅感觉， 即系寻日， 因为打完边度食得太多嘢留咗喺里边。 你知唔知我咧？上次听完你哋讲话佢要开始咧，我仲特登问我 friend， 因为佢有之前试过断食，咁佢就话哦，咁你叫佢咧，即系叫莫莉啦，你叫佢咧喺之前嗰几日咧都慢慢减少啲食量，咁等嗰个自己个胃啊、身体啊 慢慢适应， 即系唔好一下子即系我要做只饱鬼咁样食到好饱。 同埋完咗之后都要慢慢适应，唔好一次过又即刻怼翻好多嘢落去啦。 然后佢同我讲。哦，我打咗邊爐，我冇嘢啦咁。 唔係，我的而且確，我真係我覺得好 sweet 嘅，因為首先我陣間先講點解 sweet。 你唔好浪費咗我嘥錢買咗嗰啲噶嘛，果膠俾你啊。 係啊，我就好想講咧，第一個就係頭先 Kitty 啦，Kitty 好 sweet 地即係教我應該要點樣做啊，幫我問人啦。咁而我真係的而且確禮拜六日我係真係，我本來禮拜日真係已經斷食緊嘅，所以我朝頭早全日都冇食嘢，我係夜晚先打咗邊爐。 即係你流肚係嘛？流肚去打。 我冇谂过嘅，系真系出到去嘅时候，唉、哎，算啦咁 樣就遲一日啦咁樣。咁、而 Lab 咧仲 sweet， 因為佢係真係禮拜六定唔知禮 拜 日 啊， 佢打電話 禮拜六，禮拜六， 佢我攞嚟上水俾你啊。哇！我嗰下感動到啊，跟住之後係超級，我覺得。 但佢約咗人去食飯咯。 咪约咗我妈食母亲节饭啊，咁跟住我， 咁我应承佢星期日开始，咁啊星期六最后一定要攞俾佢噶啦嘛，我有信用噶， 所以两个拍档都真系对我嚟讲系超级感动。 跟住我就夜晚就攞咗嚟电台 reception 摆低咯，咁跟住我摆俾阿 Secure 叔叔啦，跟住我话唔该我摆俾二台咪今时刻磨呢，咁我写咗磨呢个名，跟住话你去 fans 啊。跟住我系啊系啊，我系超级 fans 嚟噶，你记得俾佢，听日佢会嚟攞噶啦，咁啊，莫你啫， 冇咁讲，唔系，佢即系戴晒口罩睇唔到啫， 我冇戴口罩行入去噶。我真係好檢討下自己嘅知名度。 黐線，哎呀，唔好咁。 我係同事，佢都竟然唔知道你話。 哦，可能係新嚟嘅。 唔係，因為我冇乜行過嗰個門口入啊，我諗。 哦，咁係啦，係 你多數行後門。 係咯， 係啊。 但我樣都唔係你 fans 樣係嘛？莫莉姐，跟住我即刻 WhatsApp 佢莫莉姐。兜 唔到啦。但係跟住咧，我就想講到尋日先當係第一日咁計啦。我想講其實係真係好多誘惑係要自己堅定嘅，我都建議大家如果真係要做一個就係斷食或者換食嘅話，係真係最好揾啲時間係留喺屋企，唔好出咁多街。 哦，咁梗係啦， 出街太多誘惑。 我有同朋友食飯，人哋食龍蝦我都忍到啊！ 你勁啊嘛， 真係。 不過因為我之前都有問過 Leo 都係一個真係好堅持嗰啲人，佢真係決定咗嘅嘢佢會繼續。 同埋佢最緊要靚，即係佢靚係大過 大過食嘢嘅誘惑， 所以佢係引導嘅。 調翻轉我係食係開心。过就觉得人间嘅美味啊，幸福咁样。 但你唔觉得你瘦咗你自己都好开心咩？ 啊，所以其实好快，同埋今日第二日，我已经唔知系心理嘅影响定点，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真系有唔同度咯。 你会觉得轻松啲嘅，可能你排咗好多宿便同毒素出嚟啊。 系啊，咁、所以第一日嘅时候咧，即、就、系、是、我想讲嘅就系、是、我得出嘅结论就系唔好出咁多街，咁同埋减少自己嘅体力啦。第二就 系 少啲诱惑啦。第三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原来系唔可以上社交平台呢几日，尤其是母亲节呢段时间， 系因为个个 post 食嘢食，我都系啊，我坐屋企睇电视吓，又饮食节目吓，啲人嗰啲剧情咧又食饭，全部都系食嘢。 系啊，我睇电视我转台， 尤其是我到夜晚觉得肚饿嘅时候，就全部系呢啲咁嘅片段。 跟住即系，所以就真系大家要禁埋玩呢个社交平台嘅。 你有冇上榜啊？咁 有啊， 有 两磅都瘦咗。 我即系轻咗两磅。 系啊， 系啊，好快噶。 因为佢真系好多变嘅，因为可能我饮好多水，我唔知系咪 系啊， 系啦，同埋真系清咗好多，就算我偷食都好，因为我都系偷食呢个希腊娱乐，即系唔肥嘅，唔 系 希腊式。 头先我见佢攞住娱乐啊，各位 未食嘅希腊式，因为咧其实寻日真系全日唔觉得肚。反而今日咧，我朝头早十一点几、十二点起身嘅时候，我开始 feel 到自己肚饿，系啦，咁我就知道自己今日同埋寻日开始有少少攰嘅，因为上楼梯。今日咧就 嗰个楼梯系几多层咧？ 三层啫嘛。今日咧个体力咧反而就好似精神咗少少，我唔知系咪身体习惯咗，但系肚饿嘅感觉就多咗。但系反而寻日就不停话好想食嘢嘅，今日咧就冇乜，可能因为我开始避晒所有嘢，连啲味道嗰啲我都想避开。咁我就暂时都未有食物嘅诱惑，但系我已经写定个 list 就系我即系三日之后要食焗猪白饭。 喂，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嗱，平时我成日惊水肿唔敢饮水，但系你不停饮呢啲水，同埋加我俾你饮嗰只健康食品啦。咁但系你夜晚最後亦都要飲噶嘛？但你有冇發覺冇咁水腫啊？個人 係啊！我連臨瞓之前，我即刻要飲一樽水先。 我即係瞓之前都要喝。 係啊！平時我唔敢嘅，因為第日會好腫，但係而家反而唔腫喎。可能真係有時啲毒素或者你食嘅嘢太鹹，令到你腫啊。 哦， 係啊，其實係唔關水事咯。你冇水可能仲會腫啊！我懷疑。 同埋因為我係一個如果夜晚而家係肚餓，我瞓唔到覺啲人嚟嘅，所以我就即刻都飲一樽細樽嘅水先，等自己可以瞓到覺咯。 咁你要坚持埋听日，系啦，坚持埋听日再报告下啦。 系啊，睇完咗之后有冇听咗几多咯。 knows how to find it, grows everything she needs. She's a real wise woman with so much love to give. She gives so much cause she stays in touch with what her truest nature is. She's a green garden goddess. She is the universe. She's out there with the planets, but she keeps it down to earth cause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Sage of ancient ways, cultivating patience, earth has her own pace. She's a real wise woman, a midwife and a teacher, a high vibration healer, dealing herbal remedies. And I got real high on love, she got me real high on love. And the gates unlocked for us. Love is a wonder drug, and it grows wild, wild, wild, wild by the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heart open. Sun, sister to the moon, mother to everyone.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heart open, heart open. Jason Mraz 嘅 Wise Woman， 听完只歌又翻嚟，继续我哋敏感时刻啦。星期二晚当然有我 Now Now Kitty 同魔莉啦。咁我哋今日咧，我就想同你哋探讨一个问题嘅，点样去睇清一个人或者身边嘅朋友？系啊，因为我发觉好多时咧，就见到一啲人咧知人口面啊，不知心嘅。你有冇发觉咧？嗱，我最近早两日发生咗一件事嘅，我又坐的士啦。咁啊，我真系我遇过好多好嘅的士哥哥噶吓。咁琴呢个系例外嘅。咁我嗰日坐前早两日坐的士，咁啊上车，个司机哥哥。 好靚仔嘅，咁、我諗住啊都好人㗎啦，咁跟住我話我要去邊啊，我認外貿協會啊，我認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要去尖沙咀，我要去七鹹道，咁我要去天文台道嗰邊，嗰邊馬路落車啦，咁跟住佢話，你喺對面落啦，咁我對面嗰度冇紅綠燈過馬路嘅、又要扮一條尖東嘅天橋喺嘉年威路度先落得翻嚟嘅噃，話隔好遠、我話你車到我門口咪得咯，跟住佢話去唔去到㗎？跟住話香港咧，除咗不准進入，係冇路去唔到嘅，睇你行咩路嘅啫。即係佢啲態度好差咯。即係我心諗，你生到咁好樣，但係啲態度咁差嘅，咁我咪覺得咧，好眉好貌生沙質咯咁咯。即係所以就諗起我哋係咪可以研究下呢個問題啦？ 即係點樣睇清一個人？係 啦， 唔係淨係 睇外表啦。因為我成日以外表去睇人啊嘛，你好樣就特別得我歡心噶嘛，你知唔知啊？摩呢係除外嘅，我都好中意佢嘅。 摩呢俾你改造完靚咗好多啦。 而家肯听话着长裤啦， 系啊， 系啊， 佢叫你着长裤咩？ 系啊，因为我之前成日着短裤，跟住咧话其实长即 系 只脚都有 就显得再修长， 其实可以着裤啊嘛， 裤都有分好多款嘅。 我哋再探讨下， 但系讲开睇人咧、我系出名渣噶， 我都渣噶，其实 我系直情系俾身边所有朋友都闹我噶，就话你其实不如上网 search 下究竟朋友嘅定义系啲乜嘢啦。 系， 即系会系咁样闹我咯。我系真系识咗一啲人十几年啊，或者可能见咗佢好，可能一日啫、我同佢倾偈倾咗一个钟度，跟住佢如果肯讲佢自己啲嘢俾我听，我就会即刻信晒嗰个人噶啦、或者嗰个人同我讲一啲关心嘅说话，我就会信佢噶啦。即系我系一个好低能嘅人嚟噶咯。系哦，跟住之後可能頭先我話識咗十幾年咁樣啦，譬如嗰十幾年裏面，佢不停都係傷害我嘅，或者、大家都已經知道個結局係點噶啦，即係每一次嘅事件發生嘅時候，跟住同我講，我都會覺得誒唔係嘅，佢可能今次真係真心改過。 呢啲唔係你唔識睇人，係你唔聽人講咯，係完全。 因為我對每一個人我都覺得嗰個人係會有改過嘅一日咯。 嚇、你咁恨咁天真嘅，我覺得心光山易改本性其實都難移嘅。係 啊， 係我從來冇諗過改變人。一个人，包括另一半，包括朋友咧、你只可以接受人哋嘅性格，唔好谂住去改变人哋咯。 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即系时间耐咗，都会睇清一个人嘅，即系可能一开头嘅时候 系有啲人好叻，可以呃你好耐噶，好过啲金像奖演员啊啲戏。 但系有时你可能即系听佢哋讲嘢嘅时候咧，会。即係我覺得都會露出一啲馬腳嘅，即係佢未必係講啲好好傷害性嘅嘢啦，但係你會覺得啊、如果佢講得出呢啲説話嘅時候咧，可能佢即係腦裡面諗嘅或者心裡面諗嘅嘢咧，又冇你以為咁簡單喎、咁樣，所以其實有時候我都會都幾留心聽下人哋講嘢，即係個內容，即係佢點樣去睇一件事啊，或者佢點樣去望人哋去到即係剖析嗰件事，咁可能你都會對呢個人了解多啲咯。 我就反而我会点样去睇一个人呢，我会睇眼神。我觉得眼神系好容易出卖一个人嘅。你个眼神够唔够胆望人啊，系咪好飘忽啊，或者你闪缩啊，咁我就会好小心啦。如果 闪 缩嗰啲 人。会怕丑呢，有啲人即系好闪缩。 你怕丑嗰种闪缩同你有机心嗰种闪缩系唔同嘅，我觉得。我觉得系有分别嘅，你觉唔觉得眼神真系呃唔到人啦、 睇下佢系咪讲紧啲咩说话。 系啦，好多人系唔敢正眼望住人，眼对眼望住噶。 嗱，我因为我好怪嘅，我望人我唔可以望得太耐嘅，我系会回避嘅。 点解 咧？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尴尬嘅感觉，而 如果好熟咧，我同 Kitty 同你咁熟，你都会 任何一个人都系，我妈都系，即系譬如我同你倾倾下偈，跟住我就要望一望阿 Kitty 噶啦，系啦。但系咧， 你个内心深处系咪有啲咩隐 藏咧？缺乏信心嗰啲、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缺乏信心，但系因为我会觉得咁样互相对望好似好尴尬嘅， 我又唔觉噶。 会再望住我， 我好中意咁望住人噶、 即系我会即系我觉得礼貌 望住人哋讲嘢系一个礼貌嚟噶嘛，系、 所以我会系点样咧？即系我会望一望，跟住之后我就譬如三个人嘅话，我就会就望一望 Kitty， 跟住之后再 望到开始觉得尴尬，就 又望翻隔篱，好似好照顾到两个朋友咁啊！ 系其实佢系好尴尬， 系啊，我会好尴尬噶咁样咯。但系如果系 我唔怕噶， 我唔得噶。跟住或者如果大咧，我觉得有啲咧就系、尴尬就咁啦、如果 present 一件事嘅时候咧，如果嗰件事你会睇到嗰人系闪缩。 系啦，闪烁得嚟，你 feel 到佢有少少个嘴震嗰啲咧，咁你就知道嗰个人系有啲嘢。 因 为 法国个人通常讲大话，只眼神咧真系会飘下啲嘅，真系好似你咁讲，由头到尾都唔敢望咯。 系眼神咧，除咗话飘，即系闪烁嗰一只，你会觉得呢个人相当有可疑之外咧，有另外一款眼神，我都觉得系。即系你佢望住你咧，好有压迫感嘅， 系同埋好凶或者眼神外露咯， 好似打量你啊，或者佢望住你，但系佢好似好多嘢谂紧咁样，系啦。嗱，而家我哋大家戴住晒口罩咧，就更加 focus 喺对眼嗰度啦。系啊，即系嗰啲咧，有啲人会望到你唔舒服噶。嗱，有啲人可能即系同你对眼望嘅时候，你就觉得好真诚啊，或者佢真系同你沟通紧啊。但系有啲人咧，即系好似咧想食住你咁样，嗰对眼 有嘢盘算紧咁咯。 系啊，好不怀好意咁样噶，所以我觉得眼睛都唔多唔少可以睇到啲玄机喺度嘅。咁如果你哋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觉得啊，点样可以睇清到一个人，你都有啲经验想同我哋分享咧，都可以写上去我哋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嗰度嘅。我哋今日三个嘅相片咧已经 upload 咗上去噶啦， 我哋终于合体啦。 系啦，上去同我 say 个 hi 啦。十点半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一名66岁女子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佢报称冇外游记录，入住玛加烈医院。较早前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昼4点，冇录得新型冠状病毒本地确诊个案，系连续23日冇新增本地个案。至今本港累积1047宗确诊个案，同埋1宗疑似个案。中心再次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同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同埋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社交活动，减少接触冇出现病徵感染者的機會，並減低社區出現群組個案的風險。有網民號召在慈雲山中心發起和理唱活動，有人在商場中庭聚集，一批防暴警員進入商場拉起封鎖線，並到各層巡查，警告市民違反限聚令，之後回到商場門口戒備。晚上大约8点，一批人在商场中庭聚集，期间用扬声器播放反修例歌曲，高叫口号，亦都有人在玻璃围栏展示横额。沙中线红磡站扩建部分和邻近的建造工程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指出，项目中有不少令人无法接受的情况，认为港铁和承建商礼顿出现严重失误要负责，政府作为项目监督者应该负上部分责任。报告又认为红磡站南北面连接隧道和车站扩建部分结构安全，进行适当措施之后将适合作预定用途。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强调，车站结构安全绝对没问题，又说作为局长有责任，会加倍努力做好工作，并向市民致歉。政府计划今个月27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国歌条例草案和另外9条草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希望优先处理国歌法和商标修订条例草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说，国歌法草案主要精神是尊重，只要并非以公开、故意、意图侮辱国歌的方式表达意见，不会负上刑责，和部分人声称限制言论自由完全无关，更加绝对不是恶法，期望立法会尽快通过。由于时间和北京两会撞期，有身兼政协委员的议员说不会到北京，会留港审议法案。民主派质疑政府要优先处理国歌法是出于政治考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257点，升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2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4，瑞士法郎0.968，加元1.4，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58美元，卖出1707.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每年5月15日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失去了平衡呢？工作是不是占了大部分时间，令我们太忙而疏忽了对家人的关心呢？ 提提你，5月15日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 是哦，等我都趁这一日计划下怎样同家人松一松，一起放慢脚步先。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直播室啦，咁啊，今日星期二晚有 Nell Nell 喺度啦，当然有莫莉同 Kitty。 冇错，咁我睇到我哋嘅专业上边有啲朋友就问我介绍莫莉食咩啊，唐美美，咁我咧唔方便喺度卖广告嘅，咁我迟啲夜啲咧做完节目我先 message 话俾你听，我介绍莫莉食咩啦。咁仲有阿 Sally 咩咧，我只手指好翻啦，你有心啊，多谢我解伤咗少少，我整伤咗少少，我想阿肥妈嗰度咁啊，只俾把刀戒到少少啦。 你做 live 嗰阵时戒到啊？ 好翻啦，冇事啦 ，thank you 啊 ，Sally， 系啦，咁就好有心咯。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讲啦。咁我见到有啲听众都话，哇，吓讲讲睇点样睇清一个人，真系有排讲。咁系啊，其实我觉得系要从好多方面去睇一个人。我觉得一定要相处先知道嘅，系咯。 除咗眼神之外，睇下佢讲嘢会唔会算系咧？ 讲嘢我觉得有时都难睇嘅，因为有啲好演技嘅人真係都好难去分辨嘅。我觉得反而喺你有事嘅时候，你做咗一啲嘢，一个好嘅朋友唔会一定係死命盲目地去帮你嘅，亦都会闹你嘅。我觉得咁样先会係一个真係关心你嘅朋友囉。有啲淨係奉承你啊，你冇事嘅盲目咁企喺你嗰边呢，即係可能表面上可能喺出面点都撑我先啦，但翻到嚟私底下一定都会闹你。我觉得咁先系叫做系会关心你个好朋友， 即系讲真心话啦。我见到一个听众都几搞笑，佢话人靓咧个人未必好， 咁啊系， 但系亦都有可能咧系两样都唔好的，即系人又唔靓，心理又唔好，呢啲都会有噶。 有， 即系所以其实样子就真系冇乜得睇。 系，当然我哋而家好多时候，我哋呢个社会上好多人都系真系以貌取咗人先噶啦，咁冇办法嘅。咁但系你再睇清一个人，真系好多事要睇细节咯，唔系睇一啲大事咯，系啊，一啲细眉细眼嘅事反而容易睇清楚咯。 其实譬如你一开头觉得个人好，跟住后来发生一啲事，你就觉得啊睇清楚啦，佢都唔系我心谂咁好啫。呢啲可能都时有发生嘅，但调翻转系咪会难啲咧？即系可能第一下你会即系先入为主，觉得呢个人系唔好人嚟嘅，即系觉得唔知点解你睇佢唔顺眼。 梗有呢啲人嘅，你唔觉得咩？ 系啊，我 會有噶，即係唔知可能叫做唔合眼緣 又好，或者特定模式嗰種人，你係你一定唔中意。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可能又經過一啲時間嘅洗禮之後，係啦、啊，你可能就會覺得誒、啊哎，原來我之前睇錯咗佢喎，跟住、啊、可能即係做咗好朋友都未定，啊、有冇咧？ 即係我覺得以貌取人始終都係唔啱嘅，但我哋好多時都會被呢個美色蒙蔽咗嘅，係、嗯、咪？好樣啲就覺得係好啲，我反而覺得睇一個人係唔係好人咧，都要睇佢含唔厚信同埋有冇愛心啊。 嗯， 係啊，我覺得依樣嘢都睇得好清楚嘅，可以你對小動物啊點樣對待啊，或者你含唔孝順父母啊咁。有啲人同父母講嘢、嗯、態度唔係好好噶嘛。 做咩鬼叫我啫？但我真心對我媽好噶嘛。 咁你對佢好就唔應該同佢講嘢態度唔好㗎，我覺得係咪？係咯。 但因為佢成日講極都唔聽噶嘛， 你唔好再話你阿媽。 係啊，你唔好再話你阿媽成日喺度講你阿媽唔係幾好。 OK 好啦，我收翻啦。 喂，我反而我就好識去同我阿媽相處嘅，就算佢講咗啲嘢，我覺得好煩，或者我覺得同我唔啱聽，或者有陣時佢吩咐我啊，或者教我點樣做嘢，佢又唔係好明娛樂圈嘅運作，佢、又有一套道理，我就話嗯。知啦，阿媽你啱哦，聽咗我會明噶啦。我咁樣答咗佢，大家又免傷和氣，又唔會嗌交，對我嚟講又冇咩損失噶，係、咯。咁令到阿媽又好舒服，咁有得去聽，有得去講咯，係、咪？我亦都唔需要我真正同佢拗贏佢噶嘛，係、咯。 咁呢個性格係忍得住啊嘛。 我覺得係咪大家都要學下忍耐呢、忍耐其實都係一種美德嚟噶。 哦，咁呢個都 必須。唔需要乜嘢都爆發出嚟㗎，即係忍時忍一忍你就風平浪靜㗎咯，好多嘢。 嗯， 係咯。 係呢、這個都係嘅，我覺得都唔係淨係對屋企人，即係、你話對 朋友都可以係咁。 對朋友或者對同事，即係可能工作上，如果你忍一忍，可能真係即係順風順水好多都未定咯。係 啊，係啊，真係可以影響到你成個人嘅。人生我都有時忍一忍好多嘢， 即係成個人嘅氣場都唔同嘅根本。 係咯，我覺得即係當係原諒人又好，原諒自己都好啦，唔好同自己過唔去。你發脾氣係同自己過唔去噶嘛，你死自己嘅細胞嘛。 我突然間諗到咧，如果你話認睇清一個人咧、最好咧一開頭咧唔好講俾佢聽任何關於你嘅嘢先，或者你遠距離，如果你真係想同佢做朋友嘅話，遠距離睇下佢點樣。 但係有機心嘅人咧，好容易去套你啲嘢㗎。佢哋好鬼叻嘅，你唔覺嘅咩？ 係，但係咧，因為咧，你發現咧，即係如果佢一開頭唔知道你係，即係我都試過見證過呢件事，就係睇過啲人就係佢唔知道佢係一個可能大人物，或者佢背地裏佢原來係一個、啊，即係咁多嘢都識嘅人，跟住之後咧。另一個人就對佢態度好差，咁跟住之後知道咗原來，哇！佢背地裏原來識咁多嘢㗎、原來識咁多人㗎，係睇住佢180度轉變過啲、態度。 呢啲咪真係擦鞋啦，見高啊拜，見低啊踩。嗱、這個人一定唔係好人啦，好明顯。 係啊，所以其實有陣時有好多嘢咧，我覺得咧就係一開頭，如果你真係想同一個人做朋友嘅話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唔好俾佢知咁多你嘅嘢，你睇下佢有咩反應或者佢點樣對待你先。跟住當然啦，我呢個朋友 即系唔好炫耀自己先啦，第一样嘢 系啊，或者唔好 有啲人咧唔切嘅风声，唔知佢边个呀？哎呀，我买咗只100,000嘅表啊，买咗17,000噶， 第一个单子就系你啦， 系咯， 系哦。咁跟住即系，当然我朋友都知道佢系一个咩人啦，咁就对佢有戒心啦。所以就真系要留意嘅。我觉得其中一个因素或者一个睇到人嘅方法系咁咯。 不过我有听过好多人都话，我觉得应该都系真嘅。即系当你去到一个谷底，去到一个好。即系点讲咧，好艰难嘅状况嘅时候咧，你就真系睇到边个对你好啦咁样。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做过几次访问咧，即系嗰啲 artist 咧，佢哋都有讲，即系可能已经经历过好多高高低低啦咁样。咁每一次去到佢个低潮嘅时候咧，佢都会即系深深咁样感受到边一啲系之前好似好 friend， 但系突然之间会失咗踪啊，一句慰问都冇，即系明知你出咗事都唔揾你啊，或者你甚至揾佢唔到啊，即系总系。是会俾你见到呢班人嘅面目嘅，反而有啲人咧，你平时可能同佢冇乜两句，你唔觉得佢系你有几知心嘅朋友，但系当你有事嘅时候咧，佢就扑出嚟去、去帮你啊，或者好热心啊咁样咯。 系，我觉得当一个人发生事或者逆境嘅时候，就算唔系好熟嘅朋友，一句问候咧都可以帮咗人心灵上有好大嘅安慰嘅。我觉得有阵时候可以真系多啲去安慰下人哋，慰问下人哋咯。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 有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步径不必怕，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惨，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很多旧日但是如今已经已不清醒，从来没什么必须箍紧抱紧和自己也合衬，无他爱你无他打扰你心，才有望变得不分， 继续我哋敏感时刻啦，咁今日我哋就讲下点样去睇清一个人咧、 其实有阵时都好难嘅，我发觉因为有啲人咧，嗱，配饰有啲成日充有钱嗰啲人咧、你其实你好难睇得出嘅，佢又名表名车又着衫又靓，其实你真系都唔知点分嘅， 系、其实可能系借钱嘅， 系啊，或者全部都系得啲外壳嘅嘢咯，系啊，有啲人要住豪宅，其实就冇钱噶嘛、其实我发觉好多人都系要充到个门面好大。咁跟住就可以識好多上流嘅人，就揾機會去揾人哋嘅錢或者呃人咯。 上流寄生族， 你唔覺咩？其實因為我覺得呢啲人日防夜防就真係好難防嘅，有心去裝你嘅人，所以自己都好小心。好似頭先莫呢咁講，即係唔好將自己咁多嘢講俾人聽。我阿媽都有同我講過嘅，逢人只講三分話好啦，哇收七分咁多，咁咪好多嘢唔同人講得咯。 翻轉啊，講七分啦。 唔係因為我個人咧由細到大成日都係我覺得我自己事無不可對人言，有咩要避忌啫？我又冇嘢唔俾啲人知嘅。咁我阿媽由細都鬧到我大噶啦。咁我而家開始大大下又覺得又好似係。 真係唔好亂咁講咁多自己嘢係啱嘅。因為我試過有時你講咗啲嘢拗預備同人傾緊咩做啲乜嘢，有心人就會去搶你嘅 job 或者搶你嘅嘢、或者去破壞你啲嘢嘅。我試過有啲朋友我以為好好朋友㗎，但你同佢講完之後佢就暗地裏去做呢啲嘢，等等同阿芝嗰度有 job 就會同嗰人熟囉。就叫嗰人、我試過一個識嘅朋友叫嗰人叫我個客、你唔好搵 Nell 啦，搵我做啦都得㗎咁。就因為佢知道我同佢傾緊嘢囉。係啊，所以而家我又學識咗，有陣時一啲嘢真係未好落實係你自己嘅工作，我就唔會亂咁講咗先咯。即係因為有陣時以前好開心嘅，哎呀我傾緊啲乜嘢啊，你會好開心同大家分享噶嘛。即係就算成唔成都好，你都有一個開心喺度，想話俾朋友知咯。 係，咁呢個都係保護自己咯。 係咯，即係我而家都會學識咗，真係唔好未成嘅嘢就唔好亂咁噏字啦咁咯。係啊，因為我俾我媽鬧咗一世噶啦。咁你幾多歲啊？仲咁蠢嘅咁啊？ 都因為我覺得就算冇好似頭先咧你咁講去搶你啲嘢，或者佢去即係令到你有損失都好啦。即係有啲人咧係中意將你啲嘢嘅聽完之後再講翻 俾人聽咯。 咁以我傳我之後咧，其實又會好煩嘅。我覺得 係 啊，我覺得尤其是女仔唔好成日將你男朋友啲嘢同你嘅嘢上俾啲閨蜜聽㗎、啊。你 好 易就遇到進擊的小三㗎啦，因為知得你啲嘢太多嘛，佢又知道你男朋友嘅喜好喎，咁佢變咗好容易就入。手噶咯，系咯，或者知道你同男朋友之间发生咩事，咁佢咪知道，佢咪对症下药咯。 系咪？冇错，我啲闺蜜应该同我啲 taste 都唔同。 原来分到有阵时唔系 唔定噶， 唔定噶，有阵时唔一定 taste 嘅问题啊，我要赢啫嘛。 系啊， 系咯， 或者佢哋就系有个进攻格咯。 系啊， 哦、即系要抢嘢。 有啲人系中意抢嘢嘅，你唔觉嘅咩？佢天生， 佢哋唔会理你。 佢要用呢啲嚟证明自己嘅存在感，系咯、 啊。佢唔、会理你识咗几多年啦，你同佢有几深厚嘅关系啦，佢只要赢咯， 系啊， 或者佢只要攞多啲新鲜感咯，好、奇怪嘅有啲人 系。系啊 ，Touch Wood 我就未遇过。 我唔希望你遇到，祝你好运。我遇得多嘅啦，医生。 你两个好人嚟嘅，之后唔可以遇到。 我已经醒咗啦，唔会再遇到噶啦，我谂，因为我不相信爱情，我讲咗好多次嘅，我宁愿自己生活开开心心地咯，系咯。 但系咧，头先咧就话咧，佢遇到就系俾人压抢 job 啦。 系啊， 我听过我个 friend 咧，佢仲过分。咁咧，我叫佢做朋友 A 先啦。朋友 A 咧就喺间公司入面咧，就同阿朋友 B 系好好朋友嘅。咁跟住之后咧，原来朋友 B 一直咧喺背后咧，就成日喺度讲佢坏话，同埋成日咧都会咧，喺度。讲即系同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上司讲佢有几唔好啊乜乜乜乜啊，跟住话跟住之后搞到咧阿朋友 A 咧有段时间咧好唔开心，因为佢明知道同朋友 B 系好好朋友嘅关系、但系另一样嘢咧就会觉得又 feel 到佢系背后好似有啲嘢咁样嘅，咁跟住有一次咧佢话俾我听，我系都听到即系我觉得好过分嘅，就系朋友 B 有一日同佢打电话俾佢同佢倾心事，倾倾下心事问佢。是喎、你係咪俾人炒喎、就嚟。係、啊你有冇收到呢啲消息啊、上面有冇人有啲暗示俾你啊咁同佢讲。跟住之后呢我朋友 A 就冇喎咁嗰啲啦。跟住隔咗两日之后呢佢有啲嘅高层嘅朋友呢係打係同个朋友 A 讲啦，即係我个朋友讲啦。你小心啲朋友 B 啦。你知唔知佢喺上面成日都讲你啊咁讲。跟住话佢喺度叫人哋炒你啊咁。即係原来不停喺度怂恿上面。 炒佢嘅系自己嘅好朋友啦。 係啊。跟住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好震撼。 但点解呢个人要系咩居心呢，系咪炒咗佢之后佢会系记得你者会升职呢， 我唔知道应该系啩。 因为有啲人去陷害人可以冇原因㗎。 即係选人不利己。 係啊。是啊，好多是可以不是一定有原因得益的嘛。 我知道他们是同一个部门，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竞争，或者他们可以上，即是其中一个就，即是他们上司讲了，好啦，你两个其中一个好表现就可以升职了，那我就不知道。 其实跟小三一样的，有些人时做的事是不需要有理由的。是啊，有些人专是喜欢做选人利己，不抵得人好嘛，你不好我就开心的了，是咯。 其实点解人会系咁谂嘅咧？ 有啲人系咁嘅性格 的，你唔会明噶，有时候、你明你就唔会落咗去嗰个位嗰度咯。我觉得，所以有时候咧，我唔知啊，可能我会觉得有啲即系已经入咗自己好。 好叫做好近嘅朋友圈，即係你已經經歷過好多嘢啦，即係共過患難啦，你會覺得大家都係依世嘅好朋友啦。咁已經有幾個嘅話咧，其實其他嗰啲人有少少異樣咧，我就會冇乜特別想再深究或者要去理佢。我覺得咁有同冇其實都冇乜緊要咯。即係你話突然之間你會覺得佢咦好似同平時有啲唔同喎。咁可能以前你都會覺得啊做咩事咧，係咪有啲咩誤會啊定係點？跟住慢慢你就會覺得其實有啲嘢佢要飛歐嘅，你就俾佢飛歐，即係就冇話好緊張咯。 同埋我覺得有時一個真正嘅朋友，當佢發現有嘢唔妥，或者聽到啲嘢唔妥，佢一定會問咗你先嘅，會去同你理解咗先，先決定自己點樣做，唔會無端端咧就背後嬲咗而避咗噶嘛。通常都會打嚟問咗你，你係咪咁講我啊？莫莉，我聽阿 Kitty 咁講我咁，即係我覺得如果唔係咁樣，佢會問咗你先嘅，都唔係真係好好嘅朋友啦，係咯。我覺得好朋友一定問你先嘅。 走第二天， 哋今晚咧就讲紧啊，点样去睇清一个人啦、啊？咁、有时候可能就喺朋友嘅身边，即系听到一啲说话，咁啊搬翻你去耳边咧，就知道啊，原来即系佢会喺背后讲我，又或者即系发生咗一啲事，咁你睇清楚。 但系有时有啲人会无中生有嘅，人哋可能冇讲过，佢会屈人哋嘅、 嗯。啊，都有可能、啊，但系你要 find out 到最尾系呢一个人造谣生事。 有 时 你系咯，但系有时你可能嬲咗，唔即刻去问个朋友，你就永远唔会知噶啦。所以我觉得有时真系唔好太冲动，真系要去求证，要去对证，要揾翻个 人。 人 人讲你都唔好即刻信晒先， 真系唔好靠听咯，仲要用眼去睇嘅。我觉得一个人 系啊，喂，有时候咧，我发觉佢个人咧，可能未必系你睇唔清佢，可能初初佢真系一个好人，但系人咧就真系会变嘅。我都试过有啲身边嘅朋友，可能不嬲都玩得好埋啊，好 friend 啊，啲性格好夹。 拍咗拖之后嘛， 系啊，我正想讲就系可能佢识咗一个新嘅另一半之后，无论系新嘅男朋友又好，新嘅女朋友又好啦，佢真系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系， 佢系受，我觉得佢可能真系受人哋影响。 系，同埋有时会离弃咗自己啲朋友，就变咗去咗另一半嗰啲朋友度咯。 系啊， 去咗融入人哋个圈子啦，就放弃自己朋友，或者可能我女朋友唔中意摩呢嘅，咁你咪同摩呢少来往咯。 系， 系咯，咁变咗你就冇咗自己啲朋友噶。 系啊，呢、這个就睇清咗佢有异性冇人性咯。 咁好多人都系咁噶啦，其实自己都会噶。系咯，你自己有时好难平衡喺你嘅另一半同你嘅朋友之间噶，系咯。尤其是当你男朋友会呷醋你有啲好好嘅男仔朋友嘅时候，你更加会疏远噶。 唯有大胃饭嘅时候，尽量唔好缺席咯。 即系点啊？ 即系一大班人，系啦。如果一大班人嘅时候，嗰啲饭局你都缺席嘅话，就真系好过分啦。 但我觉得如果佢哋真系有嘢叫埋你嚟，佢哋都可以系有嘢噶。 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 feel 到， 但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朋友真系如果真系好嘅，可以做到一生一世嘅。系、啦，但系另一半真系未必噶嘛。你今日唔知听日事，唔知好咗几耐噶嘛。 系啊， 即系你可以长久落去一个唔系必然噶嘛幸福。 千祈唔好因为自己的另一半而离弃， 唔好重色轻友咯。 系啊，系啊，到佢非你嘅时候，冇朋友听你信你就知晒咁啦。好，11点先听一次新闻先。 组织分析话，受用电量和对化石燃料需求下跌影响，加上印度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在3月实施全国范围封锁，很多工厂和交通运输工具停运，令碳排放增长的趋势出现逆转。3月份的排放量下跌了1.5%，4月份更加可能下跌30%。不过分析同时警告，有关趋势不会持续好长时间，因为当疫情的影响消退的时候，经济活动将会重启，碳排放量将会再次上升，呼吁印度政府多推广可再生能源。又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比用煤炭发电的成本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259点，升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29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7，瑞士法郎0.967，加元1.4，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34美元，卖出1,710.7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黄蜂，在晚上10点，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冇做石咁多好耐咯。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灰飞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我挂念你。 在新一集的剧集里面， Huber 再不是石锦当了，不过仍然会演绎主题曲的。今次这首主题曲的内容是关于爱，不需要常相见，亦都不会因为时间、身份、地位而有所改变。作曲是 Huber 自己，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韦景云、何哲涛。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胡鸿钧《凡人不懂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声音导航文学之旅，香港文学十三邀。 好的编辑或者本好的应该杂志呢，就不是编辑自己写晒的东西，即是他懂得找最适合的人去写适合的稿这样。 朝港天方夜谭， 宝藏只能够由阿拉丁打开。阿拉丁，你在个地道里面你慢慢等死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啦，咁星期二晚系我哋就讲紧点样去睇清一个人。 系，我觉得有一两样嘢，我觉得睇一个人咧系百发百中嘅。 系， 其中一样就系打麻雀。 哦，睇佢牌品。 系啊，睇佢个赌性咧，你睇到一个人系好唔好噶啦。我试过曾经有个 artist 朋友咧，识咗个男仔，哎呀，晚话好好啊，咁啊带俾我见啦。咁我同我熟嘅个 artist 唔讲边个啦。咁我就见到个男仔嘅样咧，我其实硬系我有直觉觉得佢唔系好人。咁啊，佢又個朋友又好中意 你，又以貌取人啊？ 唔係啊，佢都 OK 樣噶，但係我硬係 唔係咧？你話佢直覺好準 㗎？係啊，佢係好樣嘅，但係唔知你硬係覺得佢啲表情眼神令你覺得又唔妥嘅呢個人。咁講當然嗰個人啊，當局者咪睇唔出啦咁。跟住後屘我又發覺，我話呢個人啊，成日都夜蒲嘅喺中環。我話我見佢好多次啦咁。 哦，你認得？ 成日夜晚去夜蒲，跟住我個 friend 仲要得翻我話。你自己夠蒲啦，你唔蒲點見到佢啊？咁我話 你望人點知人望你啊？ 我話我去蒲同佢個蒲啊唔同嘅噃，我話係咯，跟住就當然佢又執迷不悟聽人講啦。跟住後屘有一日啦，咁佢約咗我打麻雀，就叫呢個男仔嚟頂住腳打住先啦。一打麻雀你睇到啦，啲牌品又差啦，態度又差啦，所以你睇到呢個人係完全冇教養嘅一個人咯。係、啊，打牌嘅態度係好差嘅，啲賭性啊啲樣咧就出曬嚟。所以我覺得喺麻雀台或者賭台一定睇到一個人嘅真性情。 呢個我都認同、哦，即係有一啲咧外表真係我睇住嘅，即係身边啲朋友咧，平时好斯文噶，好细心噶、 啊， 一赌嘅时候你 feel 到佢种追咧、 啊， 追嗰啲钱。 唔系你赢紧仲好，当佢一输嘅时候咧，哇，嗰啲现晒形噶个样。 系啊，哇，跟住之后我系呆一呆，哇，原来咁噶咁。但系当然啦，佢唔系啲衰嘅牌品嗰啲人嚟嘅、但系你 feel 到佢追嗰种嘅狠劲啊， 系 系即系追。 你睇到同平时判若两人噶。 系啊，平时一个好温柔、好体贴嘅、好 sweet 嘅一个人嚟噶。 系 系啊，真系好大分别。 我都试过有个阿 太 friend 啦，平時出嚟雍容華貴、高貴大方嘅。咁有一次大家去佢屋企食飯玩啦，咁啊過年咧，即係大家可能賭下錢啊，又玩下魚蝦蟹啊嘛。佢爭在咪好似日本嗰啲片咁咧，打斜件衫掃個膊出嚟嗰啲，嗰啲咁樣。佢講曬粗口喎，嚇到我話嚇、啊，你平時咁雍容華貴、高貴，點解會變咗咁樣？係360度轉變。 佢、啊、平時都抑壓得太耐啦。 咪一賭錢你就出曬啲真性情，仲要出埋粗口喎，一個高貴嘅太，係、啊、咯、啊，你普通人出粗口我都唔驚奇啊。佢、啊、平時真係好優雅嘅喎，係、啊、喎。 咁佢講嘅時候優唔優雅？ 我唔梗係唔優雅啦，我講優雅過佢啊！我真係呆在當場，我碌大雙眼望住佢喎。跟住之後咧，我就唔係同好同佢來往啦，發覺原來人咁差嘅咁咯。 即係平時可能真係自己去營造出嚟嘅。係 啊，我平時真係有啲人真係演技好到你不能相信㗎、嗯。所以我覺得有時以前啲阿媽啲奶奶成日話睇賭錢就睇到一個人真性情。我 啲未來女婿打翻四圈先。 係啊，同埋你賭錢嗰時個樣嗰啲表情，你自己不自覺㗎嘛。係係 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覺得即係好嘅雀友真係好難揾㗎，係 啊，好排品嘅雀友好難揾㗎喎。有啲人佢可能唔係鬧你，佢係鬧自己，你都覺得好煩㗎嘛。我有個朋友係排品唔係話好差，但佢永遠就好煩，好掹自己啲牌，好怒嘈， 係 啦，好怒嘈嘅，咁就變咗你都影響其他人㗎嘛。其實 話時話咧，嗱，講開打牌， 我覺得講打牌就好多嘢講 啊。我最怕咩咧？我都唔係怕嗰啲疑人，或者可能我哋已經冇遇到，即係可能一有啲咁樣嘅人，我哋就已經 screen。收咗，下次唔再揾佢噶啦。咁其實所以剩翻低嗰啲咧，都唔會話誒好猛整啊，或者一輸就會鬧人啊。 所以唔好打咁大就最好啊。係 啦， 傷和氣。 不過其實佢哋有啲咧輸錢唔係因為個錢啊，係我唔知道可能嗰個好勝心、 啊。好勝心咯，係啊，要贏啊嘛。 係啦，又或者覺得自己個運氣唔好啊，好猛啊咁樣。不過我都幾怕人哋有個手勢咧，就係佢會揭，即係就算我當我叫緊糊咁樣啦，咁咧食糊啦，截咗糊啦咁樣。咁佢咧死都會揭下之後嗰啲牌到我尾咧，跟住下一隻即係間唔時都會有一隻就下一隻我自摸啦咁樣啦。即係佢每一鋪都係咁嘅， 都會睇。 係啊，我就覺得哎呀好煩啊，算啦咁。 都打完咯， 都大局已定， 你知道都冇用㗎。係 啊，只會更加你自己掹整，或者咁唔係你就唔係你㗎啦。 如果下一隻係你嘅，你重掹。 係啦，咁可能佢就想睇下一隻唔係我嘅，等自己即係覺得哎算啦，死咗條心啦咁樣。但係呢個真係好似即係考完試你去對卷咁樣咯，咁你都交咗咯份卷。 係 啊，我都幾怕呢一種性格。 我都講過俾大家聽㗎啦，我都因為打麻雀同其他 artist 朋友嗌過。交反面嘅啦，我即係之前我都講過，所以我覺得有陣時真係好無謂。但有啲人就中意打大，佢哋覺得有個刺激感。 哦、 即係我覺得我打麻雀咧，我就係純粹耍落嘅啫，大家消磨下時間啊，朋友八下卦傾下偈玩嘅啫。所以我覺得唔好打咁大就最好㗎。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有時譬如你真係打得大咧，你輸咗自己又肉痛係咪先？ 好肉赤嘅喎。 係啊， 你叫我買嘢我唔肉赤嘅喎，輸咗我就好肉赤㗎咯喎。 跟住你就諗，哦，如果輸咗嗰嚿錢，其實可以買呢樣嘢，買嗰樣嘢， 可以買個手袋啊。 可以食餐好嘅，咁樣你就會覺得好無謂，所以打細啲，我覺得都 OK， 即係輸極有個譜。 同埋因為賭錢傷感情都唔好。 係啊，你咪當嗰日娛樂費咁樣當出去食咗餐飯咁樣食咗個 tea 咯。所以呢個我都認同嘅。如果你打牌或者喺賭博，即係喺呢啲咧，好似淨係會顧住自己利益。为先嘅活动上面咧，都真系可以睇到一个人嘅品性嘅。 冇错。 第二样咧，我哋听首歌翻嚟再讲。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间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不 We gotta live it up. 有冯允谦的开始倒数，咁啊喺听歌之前咧，我哋就同听咧讲啦，喺呢个麻雀台上、或者喺赌台上面啦，都见到一个人嘅真个性嘅。 冇错， 系。 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第二样，我觉得百发百中睇一个人有冇教养啊，或者个性好唔好咧，就睇食饭啦。 嗯， 哦。 是啊，因为我觉得食饭你有冇 table manners,、有冇餐桌礼仪呢，就好表露到你呢个人屋企有冇教养，有冇教你囉。是、啊，因为有啲人扮得一次扮唔到两次嘅。是、啊，就算扮到一二三次都扮唔到第四次。你食多几次饭呢，梗有穿崩嘅情况出现嘅。 有啲咩罪状呢？第一我觉得係有大即係胃食积。即系咧，我觉得你自己当然你觉得有好嘢食嘅时候，你梗系会想食啦。但系我觉得当大家都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就不能够咁自私嘅。系以前咧，咪去旅行最怕遇到啲团友咧一齐食饭嘅时候，即系仲会跟旅行团嘅时代。 哇！即刻就 夹咗只鸡髀， 系 啊， 系啊，抢晒啲嘢食先。 即系总系嗰个 family， 可能嗰个阿妈啦，就一嘢就会冲出嚟， 帮死蚀底嘛。 系啦，就我觉得呢啲真系好怕，做乜鬼嘢？ 因为我觉得作为家长更加要做一个好榜样俾个小朋友嘅， 系啊， 同埋好怕啲人食嘢嚼嚼声咯。 哦，系， 我真系好怕，我超怕，系啊， 或者嫌三嫌四咯，即系你一大班人一齐食饭嘅时候，你一系就讲明你自己唔想食啲乜嘢，唔好一嚟到之后咧就坐低乜都唔夹啊嗰啲咧，好扫兴，跟住人哋问你咩事啊，我唔食呢样噶，我唔食嗰样噶，跟住成台嘅最后屘都话自己唔食咁滞咧，最后屘就要人哋陪佢食杂菜啊，即嗰啲咧，跟住之后你就会觉得喂，成班人一齐出去食饭就唔好咁扫兴啦。 我都系，啊，我都扫兴咗一样嘢就系、是。佢唔係乜都唔食，而係乜都話唔好食。係係啊，即係你又令到第一揀嗰間餐廳 嘅，你都食緊咯。 係啊，揀嗰間餐廳嘅朋友又會覺得即係唔知點啦，即係好似我揀係咪我做錯嘢啊？令到你好似食得好唔安樂咁。二來就係你樣樣都話唔好食，就真係好掃興咯。即係啊呢樣啲鞋嘅，嗰、個雞唔好食嘅，呢、個菜啊真係 厭尖腥滿啦。總之喺度 係啊，我覺得真係好破壞個氣氛咯。 係啦、 啊， 同埋我覺得因為我哋中國人好多時食中餐嘅時候咪圓台食飯嘅、我發覺啲人好唔理隔離係有人嘅。因為其實我哋大部分人都用右手噶嘛，但係隔離嗰個人咧隻左手就永遠咁撐住喺張台度，變咗你隻右手就好難用啦。係啊，即係撐大隻手咁樣坐喺度噶嘛。係啊，派曬上台咧，我覺得因為隻手一定要離台，其實我覺得不論食中西餐咧，你唔可以即係嗌曬喺度，因為你會阻到旁邊嗰兩個人。 食完得唔得啊？ 你食完我覺得都冇，我永遠都係隻手唔會擺上台嗰啲人嚟㗎、 哦啊， 我好習慣㗎。 都唔理細個咧，譬如你食到即係食得慢啊，睇電視啊，隻手即係手踭咧，有啲人會咁樣挨喺度， 或者晾上台，有啲人就好似咁樣兩隻手踭叉開咁雞翼咁晾咗喺張台度㗎嘛。但其實隔離你個人係攞唔夾唔到嘢，好好，尤其是張台逼嘅時候啊。 同埋面色不雅咯，即係你咁樣喺度晾住啊，喺度好似挨挨蹦蹦啊。 係啊，其實係好影響隔離。我試過好多次，隔離啲人都係咁樣。我真係好想兜筷子哼落去㗎啦，係、因為你根本我喐唔到我隻手，我已經逼到咁樣啦，係咯，所以我覺得一食飯睇有冇餐桌禮儀就知道一個人有冇教養。 係呢、這個真係都係從小要教嘅，即係屋企可能會叫你唔准飛象過河，人哋夾緊嘢你唔准即係叉埋去啊，或者跨過人哋夾啊，即係等人哋夾。我以前咧仲有一個規條嘅，但係後屘就發現大個咗咧都未必會係咁嘅，佢就話嗰、那個碟如果剩翻最後一嚿咧，你最好就讓俾啲客人食啦，你自己唔好夾埋佢。咁 哦，通常最後嗰嚿我都唔會夾，除非啲朋友大家讓嚟讓去，啊、你食啦，我叫你食咗佢，我先會食。 咁所以細個就會問嚇，咁、個個都好似你咁，咪冇人食咯咁啊。 咁、最後㗎，冇嘥嘢啦，邊個食咗佢啊？咁梗會咁噶嘛， 就會猜咗佢。即係唔好覺得所有嘢都係即係自己行先，你都要諗下人哋飽未啊。 我通常會見人哋大家食完。或者佢哋唔想再食啦，剩翻啲嘢，我話你哋唔食啦，咁我先會食埋佢咯。 先會 講咁啊， 咁呢啲我覺得禮貌嚟噶嘛。 所以咧喺呢個食飯台同埋麻雀台上面咧，都係會睇到一個人嘅真性情。 冇錯。 咁我頭先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睇到聽眾有一個，我覺得都同我頭先個講法都幾似嘅。佢就話，如果預期咧要你好辛苦咁樣好努力去睇清一個人嘅真面目咧，就不如抱住一個君子之交淡如水嘅態度啦。 我十分之同意，我越大越覺得君子之交淡如水好過你一路黐頭掹啊。係啊，我好同意。我而家反而年紀大咗。 嗰個人不停黐住你咧，咁你點咧？ 咁你真係要諗下佢有咩咁戒心啦？點解咁中意同你做朋友先？ 唔通你真係好吸引？ 咪係咯，係喎，又唔係你，又唔係另一半嚟溝嚟黐你，冇理係咯。 係，因為所以其實就話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兩個或者好幾個已經係即係好肯定係好知心嘅好朋友嘅， 我覺得都夠啦， 都已經真 係 好足夠。呢啲都係 朋友多唔代表係一個好事嚟咯。 但係你哋有冇試過咧？或者有冇？即都睇錯人嘅時候喎、 啊，梗係有，我成世都成日睇錯人㗎啦。 其實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其中一個我可以開埋名嗰個就係黃冠斌斌仔，即係之前我係真係好憎佢嘅，即係我秒佢，因為我覺得哇呢個人咁囂張嘅，即係佢好似隻眼咧睇人咧睇唔起，即係唔好話睇唔起，即係佢會高啲咁樣嘅，好自信滿滿嗰啲人嚟。 係，你覺得佢高傲啦，真係。 係啦，跟住就好乞人憎嘅。對於我心目中嚟講，跟住但係我識耐咗呢個人之後，我先發現我。原來真係人係會隨，我唔知係隨住時間令你相處耐咗係會有轉變，定係真係會睇人係會真係要耐啲時間，或者用花心思你先可以睇通一個人。我發現呢、個人好有義氣，同埋呢個人唔係想即係雖然佢都係㗎啦，即係佢會睇自己自信滿滿㗎啦，但係其實佢有好多嘢都會係背地裏，或者其實佢都會係為人著想嘅人咯。所以其實有陣時我覺得。最緊要好似係用時間先至可以睇通一個人，即係太快你認定嗰個人一個小罪有。 我覺得係見微知著，有時要睇一個人唔係睇大事，係睇小事啊。係啊，睇佢所做嘅少少嘢咯。等於我成日睇人著衫靚，咪好多人著出嚟懶靚，懶有品味咁。你知我唔係真係睇佢著咩衫，你估我睇乜嘢？睇下佢咪真係有品味啊？我會睇佢對鞋咯。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一對鞋咧係可以。成也敗也都可以係對鞋嘅，你成個打扮係啊！當你真係一個有品味嘅人，你個鞋唔會襯得太差嘅、或者唔會著一對好 cheap 或者好渣嘅鞋嘅。當你著得好靚嘅時候，變咗我覺得鞋係好重要嘅喺我角度。當一個人著衫靚唔靚，我第一樣嘢我會睇鞋，睇袋多過睇套衫嘅，因為平衫可以貴著。是啊，但是我觉得鞋是不可以咯。 我最睇即是最唔起眼嘅就是对鞋，因为我成日望人唔会望个脚。 系啊，我好喜意留意人哋啲鞋噶。 但我一着鞋就走噶啦。 我都觉得其实鞋咧系即系最难衬嘅 part 嚟，即系譬如你衫同裤咁样，或者上身同下身，即系你。如果穩陣嘅你，即係好容易嘅啫嘛，你咪揀啲正式啊、basic 嘢咯。但係你跟住到對鞋咧，硬係。 即係有啲人係著得型啲、嗯、或者有格啲、 啊， 就喺 對 鞋 係好重要。當你對鞋襯得好，我先覺得依個人係真正有品味咯。因為好多時你著錯鞋咧，就成個打扮都破壞咗咯。所以我好中意留型啲鞋或者個袋嘅。 有冇 tips 噶咁？ 嚇、嗯， 其實冇 嘅， 呢個係 sense。 呢啲配搭嘅嘢係 sense 嚟嘅。其實個鞋同你著嘅衫都要有配搭。嗯、譬如你對鞋比較多 details 好出嘅，你衫就要簡單啲先為之整體嘅配合。如果所有嘢都太多 details， 其實係冇曬焦點噶啦，係、嗯、咯。所以真係要係都係配搭都係要平衡咯。 係，所以唔好觀音頭就掃把腳。係 啦，又唔好觀音腳就掃把頭喎，係咯。 前進號啊，咁啊，今日星期二晚 Niu Niu 喺度啦，嚟十一點半鐘之後咧，仲會有 Niu Niu 有情睇， 冇錯， 係 咁，今個禮拜仍然有啊 Kelvin 李思津嘅著名編劇， 係啊，咁啊，繼續了解一下佢嘅編劇之路，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26岁男警员涉嫌同去年二月在机场处理一个有50,000元现金的失窃银包案有关，被控一项盗窃罪，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一名31岁女子去年二月中在机场执到银包，交到机场客运大楼报案中心。由當值警員處理，大約一個鐘之後，物主到報案中心認領失物，接班的當值人員發現未有相關記錄，懷疑財物被盜去。警方重申非常重視人員操守，如果有任何人干犯違法行為，絕不容忍同姑息，定必嚴正處理。警方在沙田和斜村拘捕一名33岁男子，怀疑他与4宗非礼案有关，他正被扣查。 警方说该名男子三月起透过网上平台俄称招聘演员进行拍摄，单独相约不同女子到沙田公园、元和路体育馆、休憩处等地点拍摄武术指导片段，期间非礼受害人涉及四名年龄介乎17至52岁女子，他们报称是学生、模特儿和特约演员。警方表示四名受害人拍摄时都感到受辱，但是因为受惊未有反抗，相信仍然有受害人未报警，呼吁他们尽快联络警方。警方又说初步调查显示疑犯并没有任何武术导师资格，亦都没有任何影视娱乐工作有关，他报称任职保安员只是短暂学习过跆拳道。泰国政府考虑在旅游活动恢复之后向外国入境旅客征收不多于300泰铢，折合大约70港元的旅游税。旅游和体育部长说征收旅游税是国家发展策略的一部分，有关计划要求政府机构要有恒常收入来到维持和稳定经济。税款将会被拨入旅游基金，协助重建和发展旅游设施，并为旅客提供更多保障。当局又说去年已经提出过征收旅游税，但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推迟，认为现时是适当的时候重新考虑。泰国旅游局预计今年全年的旅客人数只有1400万人次，是14年来的新低。新加坡新增88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感染人数超过24600人。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限制措施，部分商店例如理发店、蛋糕店和洗衣店可以重开，但要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访客和职员进出店铺时都必须使用政府的应用程式签到，以便一旦有人确诊时方便追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279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1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瑞士法郎0.968，加元1.4，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55美元，卖出1709.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是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要再沉溺做悲情王了，等他拉回你上来啊。 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水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源自填词人张楚乔的一首旧作《说散就散》的，因为这首歌的留言区里面有很多人都沉溺于悲观的气氛，所以阿 Ken 就希望做这首歌去带来鼓励。 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 作曲编制都是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有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洪卓立《无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好啦，又系星期二晚咧，友情牌嘅时间。咁今晚咧就继续有我呢个编剧朋友 Kelvin 李思津嘅。 Hello, 欢迎你啊 ！Hello，Hello。系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阿 Kelvin 嘅入行之路啦，就 系 因为自己。旁边学啊， 系 啦，人哋 八八卦卦咁啊入咗行。 睇紧呢个剧本嘅时候，自己俾咗啲意见，又发现咦，原来又得噶喎，佢啲桥咁，即系一路做落去啦。 系啦，其实有啲嘢想问下 Kelvin 啊，其实编剧咧对于选角有冇得话事嘅咧，或者参与嘅咧？ 近啲几年我有 近，因为红咗嘛，系咯、啊，以前可能冇噶。 唔系，其实你睇你同 因为编剧写个故仔嘅时候，可能你心目中有个特定某种类型嘅人选系适合呢个角色噶嘛。 嗯， 又或者个老板，我系都要揾呢个人演，我系都要我女朋友演啊？你觉得好唔啱嘅咧？ 嗱，调翻转，有时会反而会问翻老板或者投资者，你有冇一个人选？ 哦，或者你 即系初步有个人选，哦、你有冇定到人选？或者你意向系有个咩人选？因为起码我脑入边有个演员喺度，有个、哦、有个 唔会写个角色好唔啱佢， 唔会好唔啱。即係大約起碼係， 即係唔會寫莫莉係超級靚女咯。 即係你打算揾古天樂 有個阿爺， 即係你揾古天樂同揾阿林雪係兩件事嚟噶嘛？ 係 即係會大家即係起碼 close 啲啦，印象啦，同埋如果同個監製個關係好嘅，即係大家都會傾佢呢個故仔。喂，呢、這個你諗住係邊個？有時喂，你諗下係邊個做好啊？咁咪大家喺度。 但如果你会唔会随未收到 order 自己会创作一啲剧本噶？ 我个人比较懒，少啲嘅， 会写定，但系故事大纲会唔会谂下啲咧？ 会嘅，会嘅，会嘅，会嘅。不过都我就会吓会谂定咯，因为要写咯。 咁你自己最中意又写边个题材嘅咧？鬼啊，爱情、啊。 其实嗱，鬼我就真系 我见佢啲作品都好多类型下噶，系咯。 因为我觉得要嚇人，我覺得幾即系我冇乜地方。 我做演員嗰套咪九個女仔一隻鬼，唔係鬼咩？ 搞笑鬼嗰啲 係咯，搞笑冇乜所謂啦、啊。搞笑嗰啲冇乜所謂啊。即係嚇人，我覺得對我嚟講係有啲難度，因為我又唔想玩到啲即係血腥嗰啲，又唔係咩好。 即系唔系你个风格啦， 吓人嗰方面我可能缺少少嘅， 或者唔系鬼系悬疑咧， 啊悬疑 律啦， 悬疑我会我 OK 嘅， 系咯。 咁其实冇嘅，你写得嘢，你咩都想试下咯。我都唔想话净系成日都写喜剧啊，因为读喜剧其实好辛苦。 其实我有样嘢又想八卦嘅，即系而家嗱喺国内咧电影业咁蓬勃啦，其实一个当红嘅编剧个薪金可以去到有几贵咧？你唔好讲你啊，即系你知道噶啦，即系红嗰啲啊， 接近八位数， 哇，千万啊，接近， 哇，一个剧本， 一个剧本即系可以由七位，即系起码七位数啦，即系好红嘅编剧， 七位数都几基本噶啦， 系咯， 但系你嗰个创作嘅日数都可以好唔同噶，即系根据唔同嘅导演系嘛，我见有啲就斗几年先至斗到一个剧本出嚟， 我因为我最快一个剧本七日，我最慢一个剧本四年， 系咯， 四年嗰个系咩剧本啊？ 喂，七位数摊四年都唔嘢少噶，你接近八位数， 但系如果你话七日都七位數， 喂，第一次是當紅的編劇才可以收啲咁嘅價錢啊！ 七位數又未至於要，即係國內啊！如果真係黃嗰陣時候， 香港冇可能。我講緊國內，因為市場大啊， 二線都有七位 嘅。咁會唔會有啲就係咧，叫你寫個劇本，就譬如當係一個數咁俾咗你啦。咁最後尾突然間個劇本佢唔滿意，跟住之後收翻少。 你个数，会唔会有啲咁样嘅？ 有合约噶，小姐会讲明改几多次噶嘛？ 哇！我哋咧， 我唔知噶嘛。 我哋咧， 收咗有冇得俾翻你？ 系咯，唔会噶。 我最多写多个俾你。 花嘅精神唔系度桥啊，花嘅精神系同佢磨合约啊。 啊！呢、這个我都想问，因为都听好多即系有关于即系编剧呢个工种啦，曾经有话可能喺呢一个嘅成个剧组嘅地位啊，其实相对比较低啊，可能有听过有人话，哇，庆功宴都唔叫我，有冇搞错、啊？ 首映都冇我份， 啊、你唔红啫。 都唔系噶， 红噶， 红噶， 系啊。咁有啲咧就话可能头先讲到啦，薪金可能同你倾好咗嘅，咁但系咧到最后又可能会即系走咗你数啊，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不公平嘅待遇。咁、啊 ，Kelvin 你自己有冇遇过咧？ 哇，梗系有啦、啊，冇遇过都唔好话自己系编剧啦。 讲三集可以系嘛？ 其实基本上咧，以前咧个。最后嗰期咧，你预咗冇噶 啦。哦，系啊，因为佢已经拍完啦，咁样就 喂，但系唔系收晒钱先交完整剧本嘅咩？ 啊，交完个剧本，佢咪开机咯，佢咪话开机前开机后五日十日找埋条尾数，跟住咪系咁拖你咯， 拖到拍完就都唔俾啦。 系啊， 哦，咁紧要咯，下次咪净系即系当后面嗰个系 系啊。即係一個最斬腳趾尾沙蟲嘅方法就係 而家紅咗，你唔俾曬先，我就唔俾完整劇本你啦，可以咁可以有 bargaining power 先啦，你唔 又未至於咁招職嘅， 咁好危險。 交咗俾你， 調翻轉係佢哋唔夠膽咁做， 係咁你唔夠膽，即係唔俾錢，啲人好大膽噶。 冇嘅，咪加啲條文咯，即係我交咗俾你。 不過算啦，其實要跟合約， 我就唔會等，我就唔會等开机先至找数噶啦，我点知道你开唔开到机啫？我俾咗你有冇意见？有意见我改， 你收咗 十日之内冇意见嘅话，就唔该你几多日之后要俾钱。你唔俾咗钱，我每日计你 0.1%、0.3% 罚款咁样咯。 咁但系平时我哋拍戏咧，编剧要唔要跟现场噶？ 其实 我又唔系好成日见到你噶。 吓唔系嘛？我以前我出名成日跟现场， 我系咩？点解唔系好觉嘅？所以我睇翻先知道我哋合作过咁多部戏， 成日匿埋要我成日病埋要改剧本嘅， 即系现场改嗰阵时候， 其实就唔系太多要求去跟场嘅，但我通常都会跟场嘅，除非真系好忙啦。 但系有时啲演员自己擅改剧本，你又点睇咧？好多时啲演员喺度围埋一齐，就喺度改样改嗰样噶嘛。 咁咪同佢死过咯。 吓、啊，但系呢个责任系应该留交俾导演去同佢死过咧。 其实应该 系 导演嘅。 系啦，嗱，我发觉啲大牌演员好中意改嚟改去，因为导演 hit 唔住个演员咯。 嗯， 系咯，我见过咯，因为 成日噶啦呢啲。 系喎，咁出到嚟咪将你个剧本唔完整，但系编剧系你个名，就影响咗你声誉噶咯噃。 咁我哋呢啲惯咗噶啦， 系你收嘅钱嘅套餐嚟，包埋 分量包咗噶嘛。我成日都话，我今日先复人你，我话做编剧就好似守龙门咁样，赢波冇人记得你嘅，你俾人入咗波输波咧 就千夫所 指，就赖你编剧唔好咯。 你几时套戏好睇？导演、演员。 系， 但系套戏一烂人，边个编剧噶咁样？ 睇 Rora 都要等埋佢个名字。 其实真系好惨噶，嗬， 系 咯，啲后宫领工又冇你份，镬啊有你咩？哇， 份工包咗。 但我觉得唔系，即系识睇嘅人会知道嘅。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每年都有啲嘛金像奖颁奖礼咧，咁啊，大家要去投票噶嘛。其实以咩准则去睇一个最佳编剧嗰个投票咧？呢、這个问题我想问好耐嘅啦，因为成日我都唔明白我点样去投票咧咁。 咁咪睇个故仔，你觉得好唔好睇咯？合唔合理咯？会唔会有 不？但系有时成个导演手法影响咗成个故仔噶嘛？其实可能个编剧系好好个剧本，导演拍得渣啫嘛， 都会噶， 得渣咯，系 咯，都会噶。 系咯，系咪个喜戏系咪要真系好有新意，或者好多起承转合，或者好多枝节好丰富，或者个结局又好圆满，就唔好犯驳咁咧？ 其实都系睇个成品嘅，你真系你好难逐个俾晒个剧本嚟睇嘅。 嗯， 系，所以会唔会就话，譬如某啲导演同某啲嘅编剧系会即系有一个好啲嘅化学作用，所以佢哋就会 永远都合作。 所以落网上咧睇你跟边个导演。 哦， 系啦， 系。 我嚟想问，如果许鞍华揾我写，我免费同佢写一个。 咁你写，咁你参与呢个美人鱼啦？啲人成日话星爷麻烦，咁系咪真系好麻烦啦？ 嗱，我同佢合作过九七家有喜事嘅，我觉得佢唔麻烦嘅。 我都唔觉得佢。 不过佢会花好多时间度到去精益求精啫，喺现场 系， 但系嘥咗呢啲时间嘅啫。 高手嚟嘅， 系咯， 度嘢高手嚟嘅， 嗯， 即系心悦诚服嘅。 系啊， 即系佢啲人会觉得佢麻烦，可能佢真系可能你等十条桥、二十条桥、三十条桥，佢都 ban 你嘅。 系啊， 但系佢有一道好。佢永遠 ban 你橋，佢都會話俾你知點解唔好。 嗯， 佢唔中意咩？佢唔會話。 即係我中意人咁樣，起碼我知衰咗啲乜嘢，我就唔會再犯同樣嘅錯嘛。 係啊，佢甚至乎佢話條橋係好，但係 喺 觀眾嘅情緒呢度唔得咁樣，即係大家去改好件事嘅，咁冇緊要啊，你咪 ban 咯，嚟啦咁樣。 咁邊一個同你合作過，你係覺得到而家都覺得真係好正嘅， 心悦誠服嘅，係啊， 周星馳。 哦，咁系都唔会再合作喺剧之王啦，张子。 因为佢俾咗一个好大嘅满足感，就系你写得到而佢 OK 嘅话，佢就拍到出嚟，因为佢有资源。 嗯， 咁美人鱼好似林， 但系会唔会难 pitch 佢嘅？其实去取悦呢个导演其实系难。 咁如果你唔去 pitch 佢，你咪做翻自己，交翻你自己嘅嘢出嚟。 即系难噶嘛，其实要去啊，觉得你条桥 work， 其实真系难噶嘛。 所以，但系佢如果佢觉得得嘅时候，咪好有满足感。 系好开心添， 即系好似我做警局拼图嗰场，咁佢听完佢觉得 OK 嘅，咁佢咪咁你咪有满足感。咁同埋譬如 ending 嗰度我就系写用直升机咁样，咁啊监制话：，哇，直升机好大镬喎！嗰期唔知点解好难颁布直升机，甚至乎谂到如果真系要，好似唔知要喺外省搵架卡车运一部过嚟。 哦，因为你喺国内拍嘛。 系啊，咁不如唔直升机得唔得啊？咁样，周生问我冇直升机得唔得？我吓冇气势。 嗯， 跟住佢话：，嗯，照做啦。多多钱都做啦， 哦， 即系你有嗰种满足感， 但系佢先有咁有资源咁样做嘅啫，因为有啲细啲 budget 嘅戏，其实又未必可以配合到啊。 咁我而家都会惯咗，都会问一问你个 budget 系几多啊，即系唔好谂到太天啊， 太 夸张啊！你得800万嘅，咁唔通我同你上太空咩？ 喂，你有冇试过边拍一路边飞纸仔咧？因为有时未有完整剧本嘅话， 试过啦， 系啊。 有啊，梗系有啊。 系边一套啊？尴尬， 点解要咁？ 好多套其实， 其实好多套。 同埋，我想问咩原因先至要咁样？即系除咗有啲啊，譬如话改剧本啊嗰啲啦，因为啲咩事而明明都完整晒所有嘅嘢啦，要咁样飞纸仔或者要咁样改剧本？ 以前因为开头入行嘅时候咧，成个流程好快嘅，即系由你度个剧本到拍完到出街，可能系两个零三个月嘅事，好多。同你好 uncontrollable 嘅因素喺度，你做到而家即刻籌備啦，即刻拍，可能個演員冇期，可能揾唔到呢個場景，或者某啲原因，你要改橋，或者有啲可能，因為好多嘢同時進行啊，可能喂嗰邊老細話唔得喎，咁樣唔掂喎，咁你咪要即刻改咯，同埋有時就會。赶得滞咯，真系会赶得滞，有时真系会飞。 或者谂到啲嘢好啲啊，就即刻改啦，更好嘅就听日要拍咯，咁 系啊，都改嘅。 咁阿 Kevin， 你鼓唔鼓励新一代嘅编剧即系真系入行咧？因为可能好多年轻人都中意写作嘅，或者自己会即系写下专栏啊，写一啲古仔啊。 或者好多古灵精怪嘅谂法嘅。 系啦，但系如果真系投身做编剧，即系好似你之前嘅分享， 点样入门啊？同埋唔系好似你咁好彩，俾人无啦啦 系啦，即系多嘴就可以。 嗱，真系过来人，真系讲一句呢一行系好过瘾，但系亦都好辛苦嘅。咁如果真系想踏出呢一行嘅话，唔好一二三就成个人跳入去咯。 嗯， 即系当住一份兼职，当住一份公寓嘅去做先咯。因为除咗一嚟而家香港嘅机会少咗好多啦，二嚟 本土电影又唔多啦。 系啊，二嚟除咗写，因为做电影系一个行业嚟嘅，你除咗写作之外咧，你要去 deal with 好多嘢。咁你可能你写作嗰边好有 talent， 你好有热情，但系我唔中我 唔中意 social， 或者我譬如。我真的接受不到人哋 ban 我橋 ban 得咁勁嘅，或者我覺得成日要咁樣改嚟改去時有咩嘢嘅， 你要 deal with 好多嘢嘅，你变咗你系一个试下先嘅心态，睇下去做。你真系做到啦，你觉得 OK， 我中意啦，同埋你已经建立咗一定嘅人物，你唔好即系起码识啲人先啦，咁样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嚟咯，会好啲咯。 就唔系净系写嘢，即系都有好多样嘢要兼顾啊，即系同人沟通啊。 其实沟通好重要嘅，做任何行业都，我觉得尤其是娱乐圈系更重要。 咁 Kevin， 你有冇谂过即系哇编剧即系写好多剧本啦，有时又要夹导演，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又要有资源咁样。咁你而家有自己工作室啦，会唔会即系之后都谂住咁即系自己导埋啦，即系所有嘢都自己搞掂晒，咁咪就系自己嘅嘢咯。 一路 又唔使惊人哋改呢啲， 唔系一路都有人叫我做导演嘅，亦都有好有机会，而家都仲兴紧咁样譬如今年咁样，其实上年有人叫我再拍多部喜剧，叫我自己导。但我就讲句，我想做啊，但系我唔知而家笑乜嘢。即系有嘅，等紧个机会，一个 timing 去做咯。 咁暂时嚟讲啦，入行呢二十年里面，你最满意自己嘅作品又系边一套？ 叫做满意啲啦，暂时系啦，我知道就冇百分百噶啦，系咯。 咁其实我几中意嗰套麦豆先生， 我麦豆先生我做福子噶，陈小春啊，系啊， 因为我几中意个古仔，我觉得谂出嚟谂得几， 我都觉得 几黑色， 同埋几有新意嘅，喺当时嚟讲，讲阿小春就系喺一日里边发生咗事，好黑嘅。喺一里边发生， 就系、是、过海过唔到， 过嚟过去都过唔到， 过嚟过去都过唔到。 其实我觉得几有新意嘅，以港片嚟讲，其实有少少似外国嘅风格。 系啊， 系啊， 呢个好耐噶啦，好耐噶啦，我记得我系租碟睇， 仲有 VCD 年代啊， 我屋企有 VCD 啊，我都真系有。喂，我又想问 Kelvin 啊，其实你觉得写电影剧本同冇电视剧剧本咧，系咪电视剧剧本好辛苦呢？嗱，电影剧本咁大一盒，电视剧就一集都咁厚啦。 系第一，你电视剧嘅剧本咧，你好难一个人写晒嘅。 系，但系通常分人写嘅，但会唔会唔连贯咧？ 我冇嘅，我哋譬如我呢，即系带队嗰个，通常就系你写完之后，我哋要由头再统一一次，我哋要统稿啊，要统一次嘅，因为人物嘅性格啊、讲嘢啊嗰啲嘢，我哋要跟翻， 即系跟翻第头嗰几集写嗰啲人啦。 系啊，一系要跟翻去啦。二嚟是几漫长的一件事嚟嘅，因为如果你要度得精彩的话，其实个 workload 好大。 系啊， 因为 集数越多就越烦添。 二十集还好，你一去到四十集咧， 八十啊嗰啲咁。 哇，嗰啲就已经系史诗式巨著啦，因为嗰啲 个张台啊， 因为啲人物关系、啲线、嗰啲成长，你系要。要諗得好， 所以一個團隊一齊去合作啦，分工去寫啦。譬如你寫五集，我寫五集咁樣。因為一定要好連貫噶嘛，唔係你寫咗同我寫個風格唔同。 然後有啲你又好猛咯，點解你度咗咁多嘢都寫成咁嘅？唉，飽鬼火又自己寫埋啦咁樣，咁咪自己揾笨。 所以都係電影快手啲。 兩樣啦。但系剧个钱又多啲咧， 咁系你多咁多集，你将你头先嗰啲咁嘅七位数、八位数再乘、啊， 咁又冇咁七位数、八位数再乘，六位数乘上去啫 。但系你而家有啲电视剧系百几集噶嘛？ 系咯， 而家冇啦。喂，同埋嗰啲百几集我写唔到。 当红嘅编剧系即系我听人讲都系逐集计钱噶，同啲当红演员一样噶。 唔系噶，不嬲电视剧都系逐集计钱， 逐集计佢哋个价钱好贵一集噶。 不过嗱以前就會覺得電影是不同的，但現在其實那些電視劇都有很多投資下去的嘛，即可能都有很好的 投資的錢多過電影的隨時， 所以其實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你留意一下呢，他們投資很多的錢下去呢都是放在演員那裡， 就不是編劇那裡，就是製作 放下去的其實製作不是差很遠的，是你一億嘅投資同三億嘅投資，你砌翻條數咧，其實個製作費唔係爭好遠嘅啫。 好多去咗演員， 去咗個演員度啊，或者買個 I P 翻嚟啊，嗰啲錢咯。 買個 I P 即係買個名， 即係譬如買本小説，買個咩嗰啲咯。 係啊， 佢哋嗰度又使咗一筆錢，然後又叫我哋去改。我點解咧？你唔係覺得好睇你先買嘅咩？咁改嚟做咩咧？ 嗰嚟迎合咯。喂，咁但係如果而家新入行嗰啲編劇其實難嘅，因為香港機會少，但係你又唔係國內嘅人，你又唔識點樣寫啲嘢迎合國內嘅口味喎。 而家嗱，早兩三年嘅時候係確實係會有呢個情況嘅， 係咯， 同埋 啲地道方言啊，或者語言啊，或者俗語啊，你都唔係 啊，所以我會要求喺個 base 喺去國內啦，喺國內起碼你一至五喺度生活，你星期六又翻香港啦。咁但係唔係咁多後生仔會願意啦。咁但係而家， 但你哋都需要係咁。係 啊， 係咯。 但係而家改變嘅，咁而家譬如會有其他Netflix 啊嗰啲，咁都開始投資嘅時候，咁佢哋會有翻一啲機會去做翻一啲自己嘅嘢，即係係咯。 好，咁希望有志嘅入行嘅朋友都可以考虑下嘅，凡事都係要努力嘅啫。 係，咁啊，一年两个礼拜，多谢晒 Kevin，thank you。 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会？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走？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 而家听紧嘅系许正允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别为我好》。敏感时刻咧，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转个头有师兄祠堂。